我叫林少芬，你是什么人啊？ 我叫司徒永泉，是私家侦探。 你说希文姐的死另有内情是什么意思啊？ 在几个月前，有一个叫林家伟的男人来私家侦探社委托我找人，结果每一次我找到人没多久，对方就离奇死亡。后来就连委托我的人林家伟都死了。 怎会这样的？ 我怀疑凶手会杀他们是为了帮陈希文报仇，所以我要查清楚陈希文的死。 你为什么会这样怀疑的？ 这件事很复杂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我希望你可以相信我。 你不讲清楚，我是不会相信你。 林小姐，难道你想陈希文死得不明不白吗？ 当然不是啦。 不是的话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真心想查出真相，帮陈希文讨回公道。 你又不是警察，为什么要帮希文姐？ 我不单止是为了帮她，也是为了帮我自己。警方现在怀疑我是凶手。 你想知道些什么？ 所有关于陈希文的事。 希文姐的爸爸在她十岁那年因为意外过了身，由于她妈妈是轻度弱智，只可以做一些简单工作，收入有限，平时都是靠亲朋戚友接济。后来希文姐年纪大啲，就开始出嚟打工帮补家计。虽然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好辛苦，但系佢嘅成绩都一直名列前茅。嗰阵我有咩功课唔识，都系佢教我噶。 但系陈希文喺自杀之前成绩一落千丈，你知唔知佢发生咩事？ 我唔知啊，佢冇同我讲过。 咁你有冇发觉佢有啲咩唔妥啊？例如性格大变、心情不好，或者是出现一些反常的行为。 我有见过他偷偷地喊，当时他表情很不开心。 你没问他发生什么事吗？ 我有问，但他没答我。 那你知不知他有没有男朋友？ 希文姐又要读书又要打工，哪有时间拍拖啊？ 那他有没有可以倾心事的朋友？ 我想就没了，我认识他这么久都没见过有朋友来找他，平时放假都不见他跟朋友出去玩的。 照你这么说，陈希文有什么不开心都没人去诉苦？ 那又不是，他有个弟弟的嘛，我经常都见到他们两姐弟在公园聊天的。 陈希文有个弟弟的吗？ 是啊，虽然他们年纪差几远，但感情好好的。 但根据警方的记录，陈希文只是得他妈妈一个亲人而已。 我想是因为光仔没有报生子，所以警方没有记录吧。 他为什么会没有报生子呢？ 光仔出世没多久，他爸爸就出了事，他妈妈又轻度弱智，不懂得帮他搞手续咯。 你记不记得光仔的全名叫什么？ 好像叫陈光耀。 他现在在哪里？ 希文姐出事冇几耐，佢妈妈都死埋，之后光仔就送咗去孤儿院。 孤儿院？边间孤儿院啊？ 我哋呢度附近得一间天使孤儿院，我谂应该喺嗰度啩。 唔该晒你啊，林小姐。 唔使客气，我都希望可以帮到希文姐。 先生，我同事话你揾我，唔知道系咩事啊？ 哦，我想揾一个叫陈光耀嘅人，佢之前住喺你哋孤儿院嘅。 你系边位揾佢啊？ 我系佢表哥，我喺十年前咧移民咗去外国，之后就同佢屋企人咧失去咗联络。我最近翻嚟大马先知道佢屋企出咗事，我希望可以见翻佢。 咁真系对唔住，我话帮你唔到啦，光耀已经唔喺度。 不在这里？你意思是 他在半年前因为车祸过了身？ 怎么会这样？ 唉，我和你一样都很难接受。光耀很叻仔的，医学是高材生，本来有大好前途，可惜这么短命。 即是说他不是凶手，那还有哪个会这样做？ 司徒永晴，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魂的存在？ 鬼魂？ 如果我告诉你，害死他们的是鬼魂，你信不信？ 难道就真的是陈启文的鬼魂？ 988製作，尋人遊戲。